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2集，查监控，别计较，行不行？徐瑶光一直在看着秦闪，秦闪右手还伤着，左手在上面画图的时候也不显晦涩，只是画得有点慢，没有右手画的那样分明好看。可即便这样，也能看出有绘画功底，足以震慑到阶梯教室的师生。秦冉站在黑板边，偶尔画两幅图，再讲述演讲稿。这次演讲，前三个班都有演讲稿，因为内容太多，不会有人在这上面花功夫。秦冉独树一帜，偶尔几个英语单词也是信手拈来。演讲这种枯燥的东西，阶梯教室所有人的注意力也几乎被他吸引过来。教导主任跟几个领导这会儿是真的服了。在秦冉演讲完毕后，又看着记录提问了秦冉几个问题，秦冉一一回答。身边的几个领导不住地点头，夸赞这一组用心了，又侧身对教导主任点评横川一中的学生踏实。 不错，现在难为你还这么有定性。 教导主任不住地点头夸奖，他一向是不苟言笑的类型，此时看秦冉的目光犹如一个老父亲。 你叫秦冉对吧？下去叫你们组的成员来回答问答。 秦冉下来，见林思然等人还坐在凳子上直直地盯着自己，几乎呆了。他笑了笑，也没有回自己位子上，只靠在外边。问答环节了。林思然这才回过神，捧着自己的笔记本上台。他们这组的得分最后是 9.7 分，若不是因为林思然他们后面拿了笔记本上去，得的分还会更多。拿了分数后，林思然等人都是一路飘着走下来的。秦闪回到自己的椅子上，微微靠着阶梯教室的椅背，教室中的学生几乎都看向他这边，但没有什么人敢跟他搭话。只有九班的人对着秦冉吵吵闹闹，激动不已。等林思然等人坐回来了，周边其他班的人才小声地跟林思然等人说话。后面的演讲都没有出彩的地方，不仅学生听着没劲，连评委都听着没劲。高三一共17个班参与这次演讲，秦冉之后的分数都被压得特别低，后面13个班的分数都没有超过8分的。秦宇身边的女生拍了拍胸口，心有余悸道： 还好我们在秦冉之前演讲，不然连8分都拿不到。 这句话说得侥幸，但也没有夸张的部分。学校有两宝，一是常年霸占第一的徐瑶光，二是万年老二潘明月。秦冉那个班有徐瑶光坐镇，而他们一班的潘明月没有参加，从演讲稿的内容上来说，自然是九班胜出。再加上从演讲人的表现，秦宇逊色的不止一点点。若真在秦冉之后演讲，能不能拿到八分还真是个未知数。秦宇脸上是笑着跟班里的人说话，可心里却是极其的不舒服。他下意识地看了秦冉那边一眼，徐瑶光也微微侧头看着秦冉，眸光低敛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秦宇抿抿唇，更是烦躁。身边的人还在说秦冉脱稿的问题，他的笑容都快维持不住了。 第一，我们拿了第一。 秦冉这边一群人围着秦冉，左看看右看看。 秦冉，冉姐，你也太牛了吧，那么长的演讲稿你是怎么记住的？ 拿了第一名，回到班级后还是自喜。班里其他人都围过来，秦冉的唇扬了扬，他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笑得漫不经心，十分谦虚。啊， 就这么看着看着就记住了。 乔生笑骂他： 你记性这么好，为什么不用到学习上去啊？ 其他人纷纷说是，然后还有人说他画画好看的。秦冉不理会他。乔生说完，想起来正事，他朝秦冉笑笑，然后大步走到讲台上，斜靠着讲桌坐着，手拿着黑板擦，敲了一下桌子，很响的一声。 安静一下。 这动静，其他人都安静下来。那些本来还围在秦冉桌边的人全都坐好，一个字都不敢往外蹦。 林思然说，演讲稿一直在九班范围内，我问了好几个人，没有人看到其他班级的人接近。 乔生嘴角勾着，却不见笑意。 所以，我怀疑是本班人，是参加演讲小组的人。究竟是谁？现在给我站出来！ 班里没有人说话，大气也不敢出。乔生点点头，继续笑道： 行，大概有人是忘了，阶梯、教室还有走廊都是有监控的。放学我会去找监控室。 说完后，班里人面面相觑，然后又低声讨论： 哇，乔生好帅啊！ 无言的同桌低声开口，压抑着兴奋，说着又捏拳道： 不过拿演讲稿的人真可恶。谁这么嫉妒秦冉，喊他演讲稿，真缺德。秦冉要不会背，岂不是完了？ 无言笑了笑， 哼，是啊， 手却是捏着的，有些心不在焉。晚上放学，乔生没有拿篮球，也没有去球场，跟徐瑶光说了一句，两人就往外走。 乔生，等我一个，我也要去。 中午，一个参加演讲的男生知道他们是去看监控了。 我要看看我们班到底是谁这么没团魂。 无言脸色更白了，他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。秦冉放学一向不喜欢先走，喜欢慢吞吞的。有人在催促无言，无言磨磨蹭蹭的发昨天收起来的英语答题卡，英语老师已经批完了，发到秦冉这里，秦冉只有四分。无言此时眸里没有嘲讽，他只是看了一眼周围，班里还有几个在讨论习题的学生，抿唇想了想，跟着叫他的人一起走了。校医室，秦冉来拿安眠药，桌子上放着几个碗，上面盖着盖子，能看得清热度。 今天表现不错，应该不会被骂。 陆兆颖趴在桌子上看着秦冉笑，程俊不在校医室，听陆兆颖说是出门了。 哎，同学，看病吗？ 余光看到外面有人，陆兆颖一抬头，是个年轻女生。 啊，下班了，不过我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。 不是，我是来找人的。 那女生脸色红了红，又转向秦冉。 秦冉，你可以出来吗？我有事找你。 秦冉坐在凳子上，手里拿着筷子，瞥他一眼，十分冷酷。有事这里说，走不动。 这是私事。 无言看了一眼陆兆颖，抿抿唇。 不好。 我跟你没私事。秦冉并不理他。无言只是用余光看陆兆颖，泫然欲泣，是真的要哭了。像是在寻求陆兆颖的帮助。陆兆颖却笑了，他往后一靠，摸摸自己的耳钉，比划了一下。 嗯，我左耳进右耳出，小妹妹。 刚刚对无言的和缓样全都没了。无言脸色白了白，抿唇踌躇了半晌，见秦冉跟陆兆颖真的不理会他，他才捏了捏手，脸色苍白的开口道。 秦冉，中午那件事是我做的，可你记住了演讲稿，这件事你也是因祸得福，你去跟乔生说说，让他别跟我计较了，行不行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